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16:05，这里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女神小雨。那今天呢是周二，周二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很轻松的有关于旅行的话题。我个人呢也是上周刚刚放松完休假，刚刚从日本回来。那这个时节在日本旅行最好的一点，除了买买买，还有赏红叶，可以看到其他时节所看不到的美景。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到了我很多年的好朋友，也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尚旅行达人珊珊，让我们一起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又来了。 哎，太久没来我们节目了，激动的忘了拿话筒。好，那今天呢，我跟珊珊其实我们两个是属于在不同的时节，在大阪跟京都都停留过挺长的一段时间。那今天我们也会从我们两个不同的角度以及不同的时节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时尚的女生如果去两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玩，主要是在京都。那如果你们最近正想去京都，或者是已经回来了，也可以跟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吧。或者呢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来看一看有关于旅行方面最近有哪些新的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进入到女神麻辣烫，首先呢，关于旅行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海南航空北京至拉斯维加斯直航一周年了。所以在11月28日到12月1日，海南航空官网在他们的 APP 上面购买北京至拉斯维加斯往返的机票，最高可享9折的优惠。在12月2号当天呢，专享经济舱特惠含税3800元起哦，公务舱是21900元起。11月30日来东方新天地活动现场还可以获取海南机票现金的优惠券哦，拉斯维加斯指定的礼物更有机会赢取机票酒店大奖，免费游世界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是不是很棒？ 嗯，特别有诱惑力。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刚刚很想去，有这个去拉斯维加斯的计划的话，不妨可以来参加海航这个活动。哎，那首先呢，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些啊关于旅行的资讯哈。首先呢，想跟大家聊的是，之前我跟珊珊也说过，巴厘岛有报一个那个火山喷发预警。嗯，然后但是那次报了之后，还是有很多朋友去巴厘岛玩，并且说还挺安全的，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最近要给大家一个提示了，就是巴厘岛火山喷发预警已经提升至了最高级别，人员正在真正的紧急疏散。11月27日呢，印尼将巴厘岛火山喷发预警提升至了最高级别。美联社报道称，当地要求紧急疏散附近10公里范围的客人、游客。当地国际机场也是临时的关闭。上周六傍晚，阿贡火山真的开始喷发了，那周日喷发强度将提升约3倍，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我们的中国同胞游客。如果有紧急情况，请及时的报警。 嗯， 真的很危险。是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小视频。就是描述最近几天巴厘岛的情况的，也请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最近如果要想去巴厘岛旅行的这个计划，我觉得可以暂先缓一缓，可以选择一下别的地方，比如说通过海航的 APP 来订一下去拉斯维加斯的机票啊，或者跟着我跟珊珊去日本看一看红叶呀，都是很好的选择。而且现在大家通过视频也可以看到，部分国际航班已经取消了，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 看起来还是挺严重的，看这个空气。 好，刚一条消息呢，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季节选择出去玩的话，巴厘岛还是要先避免一下，因为毕竟很危险嘛。接下来呢，我们又来聊一条轻松的资讯。珊珊，我问你啊，如果你出去旅行，你会不会想愿意尝试一些非常好玩的新鲜的食物？ 对呀，当然会啊。 那如果要是把冰淇淋做成意面的样子，你会想吃吗？就看起来完全是意大利面条，可是吃起来是冰淇淋的口感。 哦，还真是挺新奇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到了这盘肉球意面，其实完全是冰淇淋做的哟。很可爱，我好奇是什么口味的，完全看不出来耶。 这是一家店是吗？ 对， 专门做这种冰淇淋的意大利面。 是的，这是一次意大利餐的创意改编菜品。他们也可以把香草冰淇淋做成意面的样子。当然，如果是正在路上收听我们 FM 九十八点二广播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这个冰淇淋做成的意大利面是什么样子了，非常可爱哟。 它的肉丸是巧克力， 对，里面还有脆松饼，虽然热量很高，可是我真的很想尝试一下，反正今天也不是周一健身环节。 好绿色的意大利， 对，这是开心果口味，上面是巧克力酱，很养眼耶。还有马卡龙冰淇淋三明治， 看起来好好吃的呀。 对啊，很精致。我觉得可能就像我跟珊珊这种爱健身的女孩子，如果出去玩也还是 抵制不了美食， 抵制不了耶。好了，如果大家最近旅行有去欧洲这个德州的话，或者你在某一个路边看到这样的创意，不妨来尝试一下，真的很可爱的一个冰淇淋。接下来女神马拉松的最后一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最浪漫的结婚旅行，是有一个四川的70后的一个男生，他用呢一场环球旅行来当做聘礼，来向他的来自广西的姑娘求婚，很浪漫。就是说你求婚，你嫁给我吧，然后我们两个人现在就抛弃手边的一切事情，来进行一个800天的环球旅行。 这个听起来不错呀。 可是800天旅行，你会不会觉得累？ 快3年，就是你嫁给我吧，咱们一起玩3年。 嗯，很棒耶。 对， 当然是你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一直玩3年，什么也不用做。 嫁给我吧，咱们一起玩20年。 好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的一些最新的旅行资讯。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来看一看这个季节的红叶到底有多么的美。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呢，是邀请我多年的好朋友珊珊来跟我们一起聊。再次欢迎我们的美女嘉宾珊珊。 大家好，又见面了。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到活力982，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了，今天我们这个奇妙的旅行环节有一大波图片，以至于我为了怕我们两个人图片因为太多怕混淆在一起，所以我特意制作了两个文件夹，我们会分为上下部分，所以今天的图片会非常的丰富，就是基本上讲到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图片给大家看，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女神100%的视频直播。是这样的，先跟大家来介绍一次我的这次旅行。那在上周的时候呢，我是进行了这个6天5晚的日本的旅行。然后在大阪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在京都其实只停留了短短的一天。 那挺可惜的，京都只待一天。 很可惜，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先来跟你们讲一下，是因为京都这个红叶季，它的酒店实在是太贵了。真的，大概是它那种日式的酒店，如果是纯日式的那种，一般洗手间都会是公用的，而且还面积非常小，基本上只有11到17平米。如果超过17平米，基本上很少见，而且价格都差不多在7000-8000人民币一晚。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所以我就选择说干脆住在大阪，然后过去也很近，很方便。我觉得这样也还不错。 对对对。 但是去了之后真的很喜欢京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自由行到京都去，所以也很希望以后说在某一个淡季的时候，可以找酒店比较便宜点的时间，然后在那边住几个晚上，会让你的心情变得非常放松。哎，接下来呢，先跟大家分享的当然是我这次在京都看到的一些景象，我来给你们找一下哈。首先这个季节呢，我去的那几天红叶是正好已经开了。而且天气非常的好，虽然不是每一棵树都是红色的啦，但是还是可以看到红叶。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红叶太美了，导致于系统美到崩溃。所以现在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正在帮我重新开启一下我们这个系统，暂时就不能看这个图片了。不过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正想放出那张图片呢，是我在京都这一次短暂停留的一天，很幸运，我碰到了一个展览， 嗯， 是草间弥生的一个展览。 哦，那挺幸运， 非常棒。然后我们刚好在那个地方停留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就赶上这个展览，我们两个人就很愉快地冲进去看，就还挺不错的。我们现在系统基本上已经重启完毕了，那等我们系统恢复了之后呢，也会给大家看更多在京都很好玩的照片。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好，刚刚说到草间弥生的这个展， 对，我特别有兴趣看一看的照片。 这个是它外面的那个牌子，然后进去之后它分为很多个房间，就是不同的小展厅，很可爱。这张照片是我偷拍的哟，因为我觉得它太，这个大南瓜实在是太美了，是它很经典的一个作品。除了一些它的一些画作之外，其实很全，然后还有一些草间弥生做的这种艺术品，看的氛围非常好。 嗯，它旁边的装饰跟它特别呼应。 嗯，因为基本上都是日本当地的人去，所以你会感受到。 在京都吗？ 对，在京都。 嗯， 而它这个展开的时间还挺长的，开的时间大概有半年左右，所以如果大家去京都的话，不妨可以搜一下草间弥生这个展览， 嗯， 来去看一下。对对，还有很久的时间，完全可以赶得上。除了看一些展览的话呢，金阁寺肯定是每一个去京都的人都会去的地方。 对， 但是金阁寺我去的那几天它的红叶还没有开得很好。金阁寺要值得一提的是，我不知道珊珊你当时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吃它的门口的那个非常好吃的金箔冰淇淋。 哦，对对对，他们 你吃了吗？ 嗯， 所以我去的那天天气非常冷。 你还吃了？ 我吃了一个，太好吃了。它其实那个金箔，大家不要担心会有什么特殊的味道，我感觉没有任何味道。嗯，然后这个金箔下面其实就是一个抹茶冰淇淋。 对，日本好像特别多那种抹茶冰淇淋的。 对，京都宇治抹茶嘛。嗯，很好吃，吃起来口感其实和正常的抹茶冰淇淋没有太大区别。嗯，但是在当下的那种氛围，它上面有一层薄薄的金箔，就会觉得哇，很配金阁寺，跟这个情景非常相互呼应，就觉得一定要尝一尝。而且这家店非常有特点的是，它全日本只在京都金阁寺的脚下有一家。 哦， 对，只有这一家 金阁寺。 对，没有分店，所以可以说是当地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家冰淇淋，大家去的话不要就是不要错过。而且如果你觉得天气冷的话，它其实在店里还会有一些热饮。 哦， 对，也是当地很有特色的那种饮料提供给大家，所以不用担心天气冷的时候不能够吃冰激凌。另外珊珊，你当时去京都的时候， 嗯， 有没有吃他们很有名的那个豆腐？ 没吃。 你都没有吃饭吗？光顾着拍照了。 我去京都特别紧张。 嗯， 就基本上可能真的就是晚上吃一个饭，中午早上吃一个饭。嗯，也是像你一样从大阪去京都。 嗯， 但是也是因为酒店的关系，酒店比较贵。 嗯， 所以在京都可能只待了三天。 嗯， 比你稍微长一点。但是其实京都是一个有很多景点的地方。 嗯， 所以三天的时间也太短了，所以对京都什么吃饭呀什么都觉得特别紧凑这个时间。 是的。 嗯，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些照片。然后京都很有名的逛街的一条街就是清水寺下面很长很长的那一条街。 对，那条街特别好逛。 那条街上有一个星巴克，非常有意思，它看起来就是古香古色的一个楼，上面有一个星巴克的牌子。然后呢，它里面你进去排队，因为有很多很多人。现在给大家放这张图片是里面排队，它有一个很可爱的指示牌，上面会清楚的告诉你，比如说你哪一步需要做什么，给你画一个那种示意图，很萌。 啊， 对，很可爱。就是虽然人很多，可是它的秩序并不会变得很乱。 嗯， 还挺有意思的。对，而且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京都喝星爸爸的时候一定要喝抹茶拿铁，因为会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就是我是一个抹茶拿铁的忠实粉丝，很喜欢喝，但是咱们这边就任何国家的抹茶拿铁，它里面给你放的那个抹茶粉一定是有甜味的。对，但是呢京都的那个它是真的没有味道，就是当地的那种宇治抹茶会让你喝到纯纯的抹茶粉和那种脱脂牛奶混合在一起的清香，非常棒。 还是脱脂的？ 对，脱脂的哟。我当时就跟他说，因为我英文很烂，我就说 No sugar, no fat。 所以如果去京都这家星爸爸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尝一尝我刚刚推荐的抹茶拿铁，因为用的是当地的宇治抹茶，就还比较有特色。另外我们那天中午吃的就是他们京都很有名的京都豆腐，还有一个豆腐宴，就是里面会有一个豆腐的小火锅。但是说实话，因为我不知道它的那个豆腐的成分做的是怎样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天然的成分，但是我并没有吃出来有什么特别。 嗯， 对，这只是普通的豆腐。 我去京都吃的是一个什么鱼， 嗯哼， 它好像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鱼做的面， 嗯哼， 然后就都是很多人去京都吃那个。哎，哦， 这是清水寺那条街上面，天气非常好。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这个季节如果去日本的话呢，天气比北京是要暖和，大概体感温度我觉得大概有6-7度以上，那体感温度至少有13-14度这样。所以如果女生的话，你完全可以臭美，穿一个那种很薄的呢子大衣啊，戴一个围巾就 OK 了。 真不错，这个天气。 对，然后当时我看到珊珊你给我准备的一些图片里面，还有咱们共同去过的一些景点，我来。 对，刚才你放的清水寺那条街就特别熟悉。 哦，对，清水寺那条街上面新开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主题餐厅。 哦，这么可爱。 很可爱，但是我没有进去吃，因为人太多了。给大家看一下图，它外面摆的一些餐食物也全部都是 Hello Kitty 造型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非常卡哇伊的卖周边产品的地方。很可爱。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看的是，因为今天图片实在是太多了，在京都， 红叶， 对，各种地方这个季节都可以看到这样红成一片一片的红叶，以及穿着和服的姑娘。 嗯哼， 但是因为我停留的时间太短了，只有一天，所以并没有什么时间去穿和服。然后在我们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珊珊会给我们送上很多她穿着和服的美照，以及一些租和服的小攻略。比如我就很好奇，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能租到这个和服，或者说还有那个你穿完和服拎的那个小包也是租的吗？ 对，一起的， 觉得很可爱。所以在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珊珊的日本之行。另外呢，这一次我在大阪也是停留了很长时间，在大阪我今天上半时段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大阪的美食，比如说在日本很有名的是拉面，但是这家拉面我发现他们可能分为不同，就是不同系列的拉面。这个拉面不是咱们北京的那个博多一幸社，但它也是叫博多什么什么拉面，它跟正常的日本拉面不太一样。哎，它非常好吃，它是那种也是骨汤底，但是味儿会比较浓，很适合重口味，喜欢重口味的人去吃。 它可能是分地域不一 样，对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吃，就跟大家正常思想当中的日本拉面会有一些区别。以及这家寿喜锅简直是好吃到爆。家寿喜锅是18几几年就已经开在大阪了， 哦， 对， 老店， 对，是一家很老的店，基本上你还要在某宝上面去花几十块钱预约才行。但因为我们那天去的很早，一到了酒店，下午4点多钟就跑到这家店里面去排队，然后吃到了之后，他服务很有特色，都是那种日本年龄很大的那种老奶奶，然后他给你配的前菜也很棒。牛肉全部都是上等的和牛，所以很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真正的寿喜锅。它会把制作的过程全部摆在你面前。寿喜锅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它是要放很多白糖的。 哦，因为它甜的。 对，它一定要那个甜味够浓才有寿喜锅的味道。 好，我们上半时段节目就是这样咯。那下半时段当中呢，珊珊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她在日本好玩的好吃的经历，以及租和服的小窍门。我们下半时段见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31，欢迎回来，这里是 Fresh Radio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以及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跟大家聊的是在京都赏红叶的情况，以及最近去日本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呢，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时尚旅行达人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刚刚上半时段我们也是跟大家预告了，说珊珊有很多很多在京都穿和服的照片，我们现在就来迫不及待的看一下，能不能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在那儿穿和服，就是你大概介绍一下你当时这个环境和气候。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夏天穿和服会不会太热，冬天穿和服会不会太冷，所以还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 一般他们会分两个季节，一个是春秋季，春夏季，一个是秋冬季，薄厚不一样的两种和服。我去的时候呢是9月底10月初，所以正好应该步入了秋季，所以它一般都是秋天的和服。可是那个和服会比较厚，因为面料啊，里面的面料和外面的面料都是比较厚的，所以穿起来会有些，当时我觉得很热，因为当时的气温比较高，是32到36度。你成想，33、34度的时候，你可能你要穿5件衣服，然后还 为什么有5件？能不能介绍一下都有什么？里面都穿了什么？为什么要穿5件呢？我还以为，我以为和服很简单，就是比如说里面外面有一件很好看的那个外衣，然后里面就是一层衬就 OK 啦。 不，它是分好多层的。首先是你不能里面穿任何东西，那都脱干净。可能在最古老的时候的和服，他们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内衣呢？ 他们什么都没有的，它里面是一个像内衣一样的打底，然后白颜色的长的，然后 这已经2件了， 这是1件，然后光着的，然后穿好了以后他再给你套一个长的，就是你看到领子露出来的那个领子，然后他有一个夹子夹在你的衣服后面，然后让你的领子成为这个有一个角度的形状，然后再往上再套另外一层，是领子上前面还有一层领子的和服，然后 也是长的， 对，全都是长的一样的，然后最后给你穿最大的那个和服，但是它还有一个腰上系的，那腰上系的是一个特别特别长，它可能要围2圈，然后 会像欧洲那种宫廷衣服给你咔咔咔勒得特别紧吗？ 不会，它会有，它会让你有宽松的，然后最后再把一个就给你别个扇子呀，然后做一个花啊这种，再把你那个后面的那个包背上， 是有专门的人帮你穿的。穿和服的这个时间大概要多久？ 1.5小时到2小时。 天哪！ 对， 那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比如说，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知道和服该怎么租了，但是像我这种小白，就还是真的很好奇。比如说，我们到了京都想去租和服，要怎么租？就是全套的这个流程，比如要不要提前预约呀？ 对， 需要，比如说你，那我当时那天带的随身的行李和物品需要放在哪里呀？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现在就请珊珊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如果你想去京都去清水寺拍照呢，和服它是分1天的， 可以，你在网上提前3到5天要在他的网站去预约，他有各种不一样的品牌。一般最大的 一定要在网上预约才可以， 一般都是在网上预约的，预约的价格会比你当时选的价格要便宜一些，便宜20%到30%左右， 那还很划算，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 对，而且它分男款女款，它有套装的，就是它包括你的头发，然后你的和服，然后你身上的配饰，它都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很酷哎。 对，然后预约好了以后你就有个号码，然后你去了以后你遇见哪个哪家店，然后你就去那家店拿你的号码，他就会给你一个时间，然后你是到这个店里面，它就像一服装店一样，全都是和服， 它是井井有序的，应该不会是很混乱的那种。 对，是很干净很整洁的，然后大家都排好队，然后到你了，他给你一个篮子，然后你选，他会有人帮你选你的。 不是在网上提前已经选好的吗？ 不，他现场有很多，你在网上只能选大概齐的这种套餐是什么形式的。然后你选好了衣服，选好了你那个背包，然后这些所有的你都选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去排队等待了。它是一个2楼，等在1楼等一等，然后他会有人帮你先，把你的衣服拿进去，然后给你穿一个最简单的衣服，然后大家因为有很多人嘛，就排成一排，然后就有人给你做头发，有一个 哇、 他们特专有一个本儿，然后给你，你就挑，有可能6款到8款的头发，根据你自己的喜欢和你挑的和服的样子，你选一款，然后他就可能在20分钟之内给你做完，是那种给你做上卷儿。然后在旁边给你穿别的，做上卷在旁边给你穿别的，然后可能一会儿带你给你盘好头，然后排队穿衣服，该你穿了然后穿，该他穿了穿，有大人有小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穿完了他会安排你去楼下的有一个小花园去给你照相，给你留影，然后留完影以后他会让你挑你的包包，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你从哪儿借的一定要在他关门之前的1个小时回到那里还掉你的衣服。 他是几点关门呢？一般这种店 一般都是5:30到6:00。 可是时间很紧张。 对， 你是早上起来几点过去穿？ 10:30左右。 10:30穿，那等你穿好了基本上就要12:30。 对，然后你去吃一个饭，在清水寺里面吃一个饭，排一排队，然后在清水寺里面刚逛一逛，然后等待他晚上的时候有一个敲钟。天黑了清水寺会敲钟，可是你到不了敲钟，一定要去还和服了。因为我就会看完了敲钟去还和服，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就是 什么？ 我借的和服的那家店在清水寺的这个寺周围有6家， 然后你找不到了。 对，我不知道是哪家， 那怎么办？ 用 Google 定位这个店的名字，它有6家，于是我先去了一家关门了，就是这家，又去了一家又关门了，然后我就找不到了，因为它的寺出来是很有很多 的。那你把和服穿走啊？ 不能穿走啊。然后第二天，因为第二天的下午我们要回大阪了，所以经常是这种特别紧张的，于是我就拿着就是这样，因为和服你走路必须特别慢， 小心。哎，他那个鞋会让你不舒服吗？ 不会，他会给你配一双袜子，然后你穿上那个分脚的袜子，穿那个鞋应该还挺舒服的。然后跑步前行去找这个店，找了40分钟终于找到了。当时我都有种绝望的感觉。 没有关门吗？ 关门了他会等，因为我打电话了，实在因为他也说不清楚他在哪儿。所以跟大家说，如果你借了和服一定要 GPS 定位好这个位置。 因为他有很多那种店应该都是连锁的， 对， 可能就为了方便大家，所以在同一个地方的不同街道和小巷子里面就有很多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自己的具体到底是哪一家。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比如说他们给你穿完你拍完照出来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景点下面拍一个照， 对， 记录一下，或者是拍一下那个路的那个路口的标志，到时候还原路返回就可以了。 对，或者让店员，你一定要拿好店员给你的小卡片，你问他就好了。 今天香香跟我们讲完这个和服的事情，也是让我舒了一口气，因为之前我会觉得穿和服尤其是冬天这个季节其实还是挺冷的，我都会想会不会太冷，穿上以后瑟瑟发抖，就发现应该不会，因为它那个秋季款都已经是有5层， 对， 所以我感觉冬季款会不会里面还有什么棉之类的， 对，他们会厚一些，还有一个小外搭之类的。 很棒。 所以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去，刚好可以跟我一样很幸运的看到京都很美很美的红叶，这个时候你再在网上提前预约一下穿和服，然后走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小巷子里，就会更有感觉， 真的像穿越了一样。 对，我觉得其实还是要选对季节，因为珊珊你那个时候去还是挺热的。 对 有 些热。它旁边这就是你说的清水寺门口的那个商业街、有好多可以逛的，然后我买了一些家里的小摆设，然后送给朋友的一些手办。 你觉得在京都这个地方有什么一定要买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吗？ 是我个人喜欢，就我发现他们有很多招财猫。然后京都的那个 招财猫北京也有啊。 对，但是京都做的那个跟北京的不一样。它会有一个是就是有一款是这样伸手的，但它会把手做特别卡通特别大，然后猫长特可爱。 对，我也是推荐大家去不同的这种城市可以买一些当地的那种限定款，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 Hello Kitty， 然后呢京都它就会有一些店里面是那种穿着和服的 Hello Kitty， 对， 别的地方是没有的，它会写京都限定，然后像我这种迷妹完全激发起我的少女心，我就不行一定要买回来，所以就背回来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 我也是 以及上次珊珊你给我们在节目里面推荐的那种什么粉底纸呀， 那只有京都有， 对，只有京都有。它是一个，我今天忘记带到现场来了，就是戴着那种假面具的那种脸的一个造型，还挺明显的，在京都的一个小巷子里面，非常明显就能看到。 清水寺里面有，然后刚才咱们看的 金阁寺 ，门口就有一家，特别大。 它应该算是当地。自己很有名的特产是一个药妆店，它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手工香皂呀，还有一些面膜呀，价格都很便宜，还有一些吸油面纸做的很精致，然后像那种小的护唇膏什么的都是那种很便宜，而且用的材料是很天然。那家店里面我觉得最值得买的应该就是珊珊之前给我们推荐过的那种洁面纸，还有粉底纸。 对粉底纸也挺好用的， 很好用。因为我本来是买了之后想买着玩的，结果前两天我出门擦了一下，发现粉质很细，而且它那个一小包只要300日元，大概人民币18块钱。 对，它的都很便宜， 非常便宜。对，所以大家去那家店的话呢，也不妨就是在京都买一些这种特色的商品回来，我觉得送礼也好呀，或者自己用也好，都会让你在回想起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些很美好的记忆。是这样的，珊珊，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当时在京都有没有吃什么特色的东西？因为毕竟你待了3天，我只待了1天。 我在京都吃，因为这次我没有，我去日本的这次没有来得及去神户，所以有种吃神户牛的这种心愿，所以在京都吃了一次神户牛。 是这图片的， 对， 是在京都吃的吗？ 这个， 大概位置在哪里？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个应该是在，我这个应该是在。京都有一个商业街，但不是你说清水寺，是他看歌舞伎的那条街，在那条街的不远处有一个好像也类似连锁店的。 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珊珊吐槽说和牛太腻了，结果现在我竟然看着图片在咽口水。 你不要一次吃这么多嘛。 大家真的可以去日本尝一尝他们当地很有特色的和牛，再来看一下图片，真的非常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很不一样的。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一个小 tips 就是说，和牛它是分不同等级的，比如说什么 M3 M6 M10 M12 最高等级是 M12， 就是它这个数字越大等级越高，就证明它越肥， 肉质越鲜美， 对，肉质越 入口即化越嫩。 对，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公，我们两个人是在大阪吃了一家很有名的那个板前烧肉。对，那家店里面我们误点了一个最高级别的 M12， 真的非常好吃，入口即化。但是我只吃了2块，吃完了之后一直把我腻到晚上睡觉之前一直想吐，因为实在是太腻了。就是它等级越高的肥牛，你吃到嘴里其实就完全是肥肉的感觉。 对 我觉得就像如果你们要想点那种级别很高的和牛，在日本其实是适合3-4个以上的朋友大家一起去 share 的，一起分享，对，每人吃 1到2块就足够了。如果要是像我们两个人点了一个非常超大份的，里面大概有10几块，但是不吃又觉得浪费， 所以最后我吃了两块之后，我老公把剩下的全都吃了。 那他腻吗？ 他都快疯了。 可能这一年来都不会来 了。对，就提醒大家不要选级别那么高的，其实我觉得在中等级别就已经很好吃了。 嗯， 对，就是肥瘦相间那种就已经很不错了。嗯， 京都还有一个地方是像一个大市场一样，可以买很多东西，小商品啊之类的。然后在那个大市场里有一家特别不起眼的小店， 有图片吗？ 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那个小有猫头鹰的这个，第二行第二个，对。然后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店，它是猫跟猫头鹰一起养的一个博物馆。 嗯哼。 然后我就误打误撞的， 好可爱呀， 它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猫头鹰，而且你是可以近距离抚摸它们的。 那它们不会害怕吗？ 有一只是绝对不能碰的，它会告诉你，其他的它不会。 为什么不能碰？因为它脾气很差。 对，它比较凶猛，碰它可能会抓你。 嗯哼。 其他的它不会，都特可爱。而且店员他会告诉你，你怎么样跟它去交流。 大概位置是在哪里？ 就在，其实京都跟大阪好像都有这个猫头鹰博物馆，大家在百度上搜一下都可以找到这个位置。 除了可以真的摸到猫头鹰，这个博物馆里还可以做什么？ 只能看看猫头鹰，它特别小，可能有上下一共100平米都不太到吧。 我好想去哦。 特别可爱。 对，所以京都其实是一个以前在我年纪非常小的时候还不太理解，我会觉得为什么要去京都，觉得京都只是一个古城什么都没有，当时还觉得买买买才是人生的追求。但是后来发现随着年纪越来越上涨，非常喜欢在这种很清静的小城镇里面待上一段日子，觉得很不错。而且生前给我发的图片，因为他跟我是相反季节去的嘛， 对， 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特色。 这是一个寺院里，一个小寺院里有一个日本奶奶，她带着她的小猫出来玩，她遛猫在咱们这儿特别少见。 咱们这的猫一般都在家里捐着呀。 嗯，对对对，这是超大锦鲤。有一句人们常说一句话叫唐宋看日本，明清看韩国。就日本可能受唐宋时候的影响，比如他们现在京都所有的建筑都可以看到唐宋时候的影子，包括他们的穿着呀，这些。 这是在哪里？ 这也是在京都的一个不是很知名的寺庙。因为特别巧的是，我要去日本之前先出差去了一趟香港。但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人去日本是很早的，可能在20多年前他们的旅游去日本就特发达了。然后所以他们有很多攻略的书是讲怎么去日本吃喝玩乐的。那我这些所有的吃饭的地儿，然后玩的地方，包括这个和服啊，还有我去冲绳时候租车，都是参考了在香港买的那几本书来做的。 哦，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站上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如果想去日本的话，有没有香港人写的这种攻略。因为他们写的，我跟咱们这儿人写的对比了一下，他们写的更生活化，更有意思，比如 更接地气儿。 对，他会告诉你哪儿的好吃，而且比较便宜。而且他一般介绍的地方的人都会讲国语或者广东话。 就会让你沟通起来比较方便。 对，可能这些书在香港是很普及大家用的书，所以我会发现去这书的介绍的地方会经常看到说国语的国人，还是有些亲切的。 是的，非常亲切。我们刚刚看到一组图片当中呢，也可以看到珊珊在日本在京都还有骑自行车。 对， 自行车是租来的吗？ 自行车是租的。我之前在刚到的京都的时候，我会发现京都街道不太适合就是出租车呀之类的，可能骑个自行车去一些景点也会挺方便的。然后我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找到了一个出租自行车的店。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去那儿把自行车租了。它的自行车是电，就是充电的，所以有助力，你骑起来上坡下坡一点都不会特别累。然后他会给你，店家特别 nice， 是他给你一张地图，会给你画大概你从这个位置出发，你要到清水寺是要骑多远，然后去另外一个景点大概是要骑多远，你可以规划一天的行程。结果我在这一天里 从早到晚一共骑了28公里。 然后呢，你瘦了吗？ 瘦了，我在日本吃特别多，然后回来发现自己瘦了5斤。 我也是，我瘦了1斤。 所以说明他们吃饭挺清淡的， 对，吃饭还挺健康的。 对，再加上你旅游奔波，肯定是可以减肥了。 我很好奇这是什么？ 这是，哎，你去京都发现了吗？他们那个每个门，就是每个家门口都有这个小鼹鼠的一家，或者那个他照片旁边，对， 好可爱呀。 他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还买了一对带回来了。 是当地的一个吉祥物吗？ 对，可能是他们的守护神。因为你发现吗，日本很多的不一样的城市它会有自己不一样的守护神。比如京都可能是这个像鼹鼠一样的这个特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冲绳是一种长得像咱们的麒麟一样的小狮子，也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放在家门口的， 很可爱。所以其实京都这个城市，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城市啊，包括咱们国内很多旅行城市，如果你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在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都去体验一下。 对， 因为无论任何每一个城市，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季节去的话，它给你的体验感和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一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在日本的算是奇遇记一样的故事。在我上一次去到大阪的时候，去吃了一家米其林一星的一个寿司店。 我记得你是寿司老爷爷。 对，然后当时呢碰到了一个那家寿司店里面非常小，就像深夜食堂那种，一家店里面只能坐5个人。当时我们是碰到了一对情侣以及一个老爷爷，后来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得知那个老爷爷也是在大阪非常厉害 top 前五的一个米其林的主厨，所以我们就很愉快地聊了起来。大家一起喝啤酒啊什么的，就很炫酷的一个晚上。聊到最后到店已经打烊11点多，我们走了，还跟大厨一起合了影。然后呢碰到那一对情侣还请我们都去喝了酒，喝完酒之后还给我们买了解酒茶还有冰淇淋，最后打车把我们送回酒店。当时就觉得天哪，关西人民好热情，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夜晚。就觉得可以跟当地人融为，就是怎么说，打成一片那种，就很开心，觉得交到了新的朋友。对，而且何况我又是一个语言沟通能力很差的人，但是凭借我很差的英语能力竟然也跟他们聊了一个晚上。然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次的时候我们上周在日本又去了这家店。再去这家店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忐忑，我在想那个大厨他还记得我吗？会不会一进去完全忘记了？毕竟已经过了8个多月，他可能每天都会接待一些客人。结果我一进去，我就跟我老公默默念叨，因为我说这个大厨上次见到咱们是很严肃的那种，后来才开始开怀大笑。我说他今天一见到我就是非常谄媚的那种不一般的笑，我觉得他肯定记得我。后来呢，但是是因为那个大厨他英语很差，所以他并没有跟我们过多的沟通，我们两个人就很失望。结果呢，那天我们晚上是一共4个客人，还是2对，等于还有一对日本的夫妻，是一对差不多跟我的爸爸妈妈年龄相当的一对夫妻，两个人非常恩爱。我们后来就一起聊了起来，发现大厨完全还记得我们，还用日语和他们介绍我们两个人的情况，然后也是互相请酒喝，最后喝到很晚。那一对夫妻这次碰到那对夫妻，我可以给大家看照片，非常有爱。可以看到这个阿姨其实也有50多岁，但她打扮得非常有品味，而且两个人是那种会一起经常出去旅行呀，然后给我们看了很多照片，又很热心的给我们介绍有哪些山好玩啊，哪些温泉会比较很好啊，都会很热心的介绍给我们。所以又是很奇妙的一个晚上。很推荐大家去日本的这家寿司店，在大阪，名字叫做美菜月。非常有爱的一点呢是这个老板他有3个孩子，有2个女儿和1个儿子。对，然后他的2个女儿分别叫做美月和菜月，所以这个餐厅就命名为美菜月。 真可爱， 非常可爱。而且他吃的也真的是很正宗，不愧是米其林一星。 有图片吗？ 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对， 他的寿司都是很正宗的那种，没这个没什么可说的。然后他这个季节有那种很限定的啤酒，里面叫做松茸酒。 哦，把松茸放在酒里面。 对，而且老板非常可爱，因为他不是语言跟我们不太通吗？所以他会随时准备一本词典。他这个词典里面会有日本各个地方的鱼，比如说他每上一道寿司，他就会打开这本词典，告诉你这个鱼是来自这里的，这个鱼是来自这个海的，就会给你指图片，很可爱。对，非常认真负责，很细致。所以如果最近或者在未来你有想去大阪的打算，我想找一家很好吃米其林的寿司餐厅，不妨可以来尝试这家非常有爱的美菜月。我觉得每次我一去就是那种深夜食堂的感觉，所以我们以后约定说每一次到大阪都要去一次这家店，感受一下这次又会碰到什么样的客人，又会发生什么样新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会让你每一次就算去同一个地方也有不同的体验，很有意思。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是小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 real.